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象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度，夜间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10度，夜间气温呢比较低，而且呢是偏北风比较明显，体感非常寒冷，请注意呢防风防寒，天干物燥，也要注意保湿啊。那么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呢，今天夜间天气寒冷，而且是偏北风比较明显，请注意防寒保暖。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说这个话题啊，就是除了北京之外哈，你还想在什么地方去购房置业啊？ 对。 当然没有说完，一会儿呢，我们安居快讯之后继续说这个话题啊。 好的。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咱们先看第一条，说三大变化主导了2017年北京的楼市啊。与2016年商办兴起的总体大环境不同，自2017年3月26号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公寓项目调整的这个政策之后啊，公寓类的产品的成交量便出现了断崖式的这种下跌。那据云房数据研究中心也统计说，截止到2017年的12月31号北京市公寓类的产品库存的套数为 1.9 万余套，按照近九个月每月成交331套计算，去化周期为约5年呢。 可以看到，这个商办在这个去年3月26号出台调控政策之后，应该说是遭遇了一个比较大的打击。从成交量上来看呢，每月331套的这个成交量的话，和以往旺季时候动辄每月4-5千套相比，真的是相差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商办类项目的这个去化周期也是长达5年之久。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大家对5年这个没有概念。咱们北京新房的这个库存去化周期其实只有9个月。 哦， 那5年的话，那就是 六十个月， 库存量太大了。 对，六十个月，所以说相比于这个九个月来说，这个库存量太大了。而且根据这个住建部，所说的这个城市库存的一个概念，可能是就是说十个月以下属于这个库存比较紧俏，就不存在库存的问题，可能是供小于求，然后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然后十到十八个月呢是这个供需比较稳定的情况。那如果你大于十八个月，就十九个月以上的话，就是这个库存太大。那这个六十个月的话，那简直就是库存成灾。因为我看到这个一组数据，正常的这个新房的这个库存，在2017年上年中的时候是公布的，唐山是库存最大的，它的这个库存是46个月，那也就是除以12的话，在4年左右，差两个月4年。那么咱们北京的这个商办类项目去化库存有5年之久，所以这个对于商办的打击确实是很大的。所以而且越是这个成交量下降，相对来说购买的人群和积极性就越低，也是基本上在这类产品不很少有这个投资者去选择这个产品。现在 是的，因为这也是国家政策所致啊。因为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商住房啊，它是非常的有市场的。 对。 但是后来呢，这个没有这个概念了啊。现在根本没有商住这个概念，要不你就是普通的住宅，你要不呢就是商用房。 对，商用房。 所以原来这种所谓的公寓啊，就特别尴尬。啊，就是它卖 不上不下 啊，不上不下，它卖不出去了，所以库存量非常大。当然是据不是特别可靠的消息在底下传，说国家可能有意把这些所谓的原来的商住房的概念呢改成租赁房。有这你听到过这样的消息吗？ 有这种风声，但是现在应该说也不太好这么去说。因为确实是在这个新的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也不太好预测这东西。 对，因为这个确实一个市场的情况，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很多的这个商住房啊，它确实现在真的是不好卖了。 但其实确实是在这个2016年商住房很火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问题。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咨询说要不要买商住房，当时我的。包括身边很多人呢，其实业内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就不建议你去买商住房。就是说虽然它很便宜，虽然它可能看起来性价比很高，那么这个它存在就是隐患其实也很大。当时来看，现在来看，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之后，对于它的这个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对，其实商住房那时候呢，这个开发商弄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边缘化的， 对对，擦边球嘛， 就是擦边球。但是最后真的是我们买套房的一些老百姓可能是吃了点亏。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买完商住房以后 自己住的话， 你自己住无所谓了啊，你这个房子又可以租啊， 对对对， 而且也依然可以卖，你卖给这个公司什么，也就是可以，或者卖给个人也可以哈、啊，但是说句真心话，人家个人如果你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话，人可能就买那个商品房了， 对，而且尤其现在这个限购，对，尤其这限购措施这么严格， 对， 大家对于这个购房资质，就是说白，比如说我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或者两套房子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买什么样的房子这个要求应该说是越来越苛刻了。 但是商用房呢，也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 啊。 对， 这个商用房，最起码有一点，它原来这种房子它的总款非常低，它好多都是一两百万， 对， 这、啊、就 来说，这个价格会比较低一些， 比较低一些， 入市的这个门槛也会低一些，可能有一些。我了解到身边很多一些北漂的人，他会买、 他可能就想买这个商住房， 因为他又买不起这个正常商品房， 对， 那他可能他的条件呢，暂时又满足不了这个共有产权房，所以就有点好尴尬的感觉。然后他，那 OK， 那他现在可能27、28岁，又要结婚，面临这个问题，那他得有一个房子想要买一下，又不想租房结婚，这类人群其实在身边也是会存在的， 所以也买一些公寓什么的哈， 对对。 那但是呢，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像这种公寓的房或者说以往的商住房哈，因为它是历史原因嘛，它现在还可以卖可以租，如果它卖的话，你要买的话全款， 对， 是全款， 对对对， 所以这个真的也是压力非常大，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也是看个人选择吧，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购房的一个条件。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商住的房子，很小，36平，就是全款才110万吧，大概是这样，就可能是你正常的一个房子首付都不到。 我在去年中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政策的时候，买了一套商住房。商住房当时全下来的话，不到200万，才190多万。当时 全款190多万， 198万。当时就图便宜嘛，而且当时198万的话，它的面积达到了8-9十平米啊， 2万多一点， 顺义的 才2万23， 对呀，所以非常合算。 但是现在呢，看来有一点窝在手里了 啊，不太好出手， 无所谓，无所谓，我们就是自己住，甚至比如说孩子们想以后办公司的话，这是一个优势啊。 哎，对，其实现在这个对办公司，而且 现在非常方便。 对，对于这个非商办类的这个执照的卡，也是卡得很严格的，就是不像以前可能说你挂一公司地址就能这个注册，现在的话。必须得也到这种正经八百这种商办的方式。 对，你要是一般的住宅，可能是 没错没错， 不好办。 现在管理的比较严格。 好的，任何一事情都有两面性啊。 没错， 咱们这个想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北京常住人口呢，17年来首现负增长啊。去年的北京的叫做 GDP 啊，同比增长了 6.7%。那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呢发布了北京2017年全年经济数据。2017年的全市啊，这个 GDP 呢比上年增长了 6.7%。全民居民啊，全年的居民收入呢，它的增速继续跑赢。那么经济增速可以说2017年末啊，全市常住人口是 2170.7 万人，比上一年末减少了 2.2 万人，下降了 0.1%， 那为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那房地产调控系列政策的组合拳出台以后呢，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均连续八个月价格环比不增长。 我们来拆分看一下这条新闻。这个首先是这个2017年全市的 GDP 增长是增长了 6.7%， 可以说是全民收入跑赢 GDP，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好消息，就是说说明咱们这个居民收入还是有稳步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加速。但是这个另外一条下半条的这个常住人口是 2170.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了22000人，下降了 0.1%， 也确实是这个从2000年以来真的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人口的负增长，对于北京来说也是比较罕见的事情，可能这个跟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这是有很大关系的。相对来说并不能代表说北京的这个吸附能力变弱，而是说这个它主动的去这个排除一些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也要正确去解读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疏解的结果。 对，没错没错，它是主动把一些非首都功能的一些项目啊，包括产业疏解到可能天津啊、河北啊，也是推动这个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的一个大的战略考量。 对， 包括这个雄安新城的一个建设，也是应该说是一个全局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之前也看到有一些媒体可能是有一些误读或者是曲解，在这里也是想要澄清一下。最后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地产调控的这个组合拳出台之后呢，咱们北京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房住宅连续八个月呈现出价格环比不增长，这个也是反映了这个调控的一个效果和力度，而且也与咱们这个2017年年初的时候咱们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的这个房价环比不上涨、坚决不上涨的这个目标应该说是相吻合、相一致的。也可以看到这个北京的新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这个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中微降的一个态势。当然也没有降太多，但是确实是上涨的势头是得到了很明显的遏制。 其实刚才您拆解这几项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哈。 对， 第一项 GDP 咱们增长了啊，证明人们的收入增长了。另外呢，这个北京人口呢略有下降啊，这也是一个疏解的一个结果啊。另外呢，关于价格，房产的价格也是连续八个月啊价格呢环比不增长啊，这也是这个房地产调控的组合拳出台以后的一个效果。 对，而且我觉得 趋好都是趋好， 对，都是趋好的。而且就是延续咱们多上就是2018年的这个展望的话，也是相对会比较稳定。经常，几乎每年都会有很多听众，包括观光者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年这个房价会涨吗？然后今年买房合适吗？那如果是具体到这个2018年的话，个人觉得这个今年的价格，2018年的价格应该说是，近十年来可能是最稳定的一年，就不会涨。也不会跌，就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平稳的一条直线，应该说。而且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呢，对于购房者来说，你选房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心平静气的一个环境，不像说以前可能说这个上涨的周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说，哎呀，今天不买， 第二天又涨了10万块钱， 嗯， 涨了20万块钱，你就那你就非常揪心那种状态下，你也选不到好房子，就是说容易冲动嘛，也不会说是一直往下降，然后你可能就说，哎呀，这套房子不错，但是我觉得可能再过两三月可能还能再降点，我等等吧， 嗯， 等等之后房价也没降，然后呢也没涨，但是可能这房子被别人买走了。这个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年的大环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在个人觉得在年中五六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包括咱们在2017年年末分析的时候也说今年年中会有很多项目入市，因为2017年的土地市场比较好嘛，这个2017年上半年也是拿了很多地，上半年我记得2017年北京的土拍的金额就超过了2016年全年的一个金额，而且全年2017年北京土地市场的交易额达到了2700多亿之多，也创造了北京自有招牌挂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且这个数据也领跑了全国的土地市场。 嗯， 综合这几项数据来看呢，咱们北京的这个2018年的楼市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新房要上市，包括这个共有产权也会有5万套的一个供应。 嗯， 各个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在年中的时候会有很多选择面，对于购房者刚需，尤其是刚需还有刚改的购房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那刚才呢，这个阿伦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最后就是一句话啊，这个2018年今年是一个房地产的大年， 嗯， 也是一个好年头， 对 啊，相对是非常平稳健康的。如果您看到自己心仪的房子，该出手就出手， 嗯 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天津、青岛可租房落户啊，超20个城放开落户，引楼市反弹担忧。那么从2017年10月以来啊，短短3个月的时间哈、啊，全国就有20个城市与地区呢发布了引进人才的新政策，这些政策啊，大都包括针对特定人群提供的。这个落户及其购房的一些优惠，在二线城市当中，比如说有成都啊、济南啊、长沙、西安、武汉、郑州、厦门、合肥、石家庄等等，放宽落户的门槛。那武汉呢，甚至直接发行了人才住房券啊。那3、4线城市当中呢，有昆山、泰山啊、常德等等，出台了引进人才购房的办法。那比如说泰州啊，就采用了购房券引进人才，那南京、东莞还有天津则主要是引进高端人才进行了购房补贴啊。 嗯，其实 各出奇招啊。 没错，这个人才的争夺战应该说是逐渐的显现、 嗯、 其实早在2017年1月份，当时这个咱们国家信息中心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范进平教授，当时我去听他有一个讲课的时候，他就说2017年到2018年会是各城市的这个人才争夺的一个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出台这个人才的政策，但是也是确实是有一个预见性吧，包括在2018年他也说会用这个跟住房挂钩的一些人才的一个争夺战略，然后来吸引这个人才留在这个城市。现在来看确实也是这样，而且我了解到在所有城市当中武汉的力度是最大的， 对， 它是拿出了最大的，甚至那个坊间传言就是说武汉市的市长曾经给开发商开会，要求这个出台这个大学生买房打8折的这个事情，后来虽然没有官方宣布吧，但是也反映出一个政府的一个一个决心吧，对于这个人才的一个重视的程度、 嗯、 确实这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不再像以前可能是需要靠资源，其实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尤其是人才的这个争夺，因为人才就那么多，但是城市有更多，可能你留在这个城市就不能去别的城市了、 嗯、 所以这个呈现出白热化的一个竞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其实咱们经常会说21世纪什么最重要啊、嗯、人才最重要、啊、 对， 所以各个城市已经意识到这点了，因此呢在拉人才这个方面呢真是各出奇招，但是在房地产方面呢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啊，就用这方面作为一个杠杆啊，作为一个砝码， 没错没错， 拉人才、 嗯、确实因为这衣食住行住是很重 要 的事情， 太重要 了、嗯、啊，实际上说到这儿呢，咱们有一个事情连带说一下哈，就是现在各个城市呢用了很多的拉人才的政策措施啊，以至于很多人呢有一些误导，说啊会不会2018年的时候，这个房地产的一些政策呢要放宽了？实际上这是误导，就是前些时候兰州、合肥等城市呢，出台了一些政策，实际上这些政策有一些呢是通过吸引人才的政策变相调整的啊，也可以说是打响了人才争夺的第一枪，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哈、啊、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政策限购措施要松动， 这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就是针，尤其是它很多城市出台的政策，我看了一下，都是针对这个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你这两年毕业的大学生。 对，它有一个特定人群。 对，有一个特定人群，它不是说放开所有的这个人，就比如说有的城市就是说，我这城市整个都限购，但是你大学生不限购，就大学生这一块不限购，仅仅是这一小块这个人群，所以说对于整个市场的撼动应该说是不会达到这个结果。而且来讲，像前段时间兰州出这个政策，也不是说它确实松动了一部分，但是它也是因城施策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它对于本城之内不同人群的这个调控，你像有一些二套房这块，它还又收紧了呢，他这一个政策当中有收有放， 而且他这个按揭贷款利率的提高等等， 对，还在 提高， 对，还在提高。所以说其实这也是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真的是一些中小的中介，反正我个人对这种机构是挺反感的，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假新闻都出自于这个中小的这个中介的这个所谓的微信公众号，可能也不很权威，但是他可能放出一个特别让人这个震惊的一个消息，然后在还没有证实之前，谣言传的比这个真相要快很多，然后大家可能就很恐慌。 这是他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嘛， 没错对。 所以呢有那么一句话说，别梦想楼市调控放松了。 对 尤其是2018年啊， 是这样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GDP 最高的十座城市出炉了，那么这座城市却成了新一线的冠军，咱们看看是哪一座啊。那么最近几天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天津、成都、武汉、苏州等等新一线城市啊，也是陆续啊公布了2017年经济的数据。但中国前十强的城市排名也逐渐的清晰了，其中呢上海的 GDP 它的总量首次突破了3万亿，在全国城市当中是稳居第一位。那么北京、深圳、广州成为了2万亿的俱乐部成员，这四座城市的经济总量破了10万亿元啊，占全国 GDP总量的1%，那么也就是说上海是第一的。 没错，这个上海应该是也没什么悬念，对，当继续领跑这个全国的这个 GDP 的一个指标的一个金额。确实我最近也是总去上海，这一月份已经去了3次了，这个上海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个变换的速度，确实是在这个全国当中也是领先，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平常也总出差，差不多一年能去个有100来天是不在北京的，都在飞各地。感受比较直接的就是上海人走路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我感觉就是你要让我选这个城市的话，可能是上海是最快的，这个深圳可能排第二，咱北京那差不多排第3，就是这个人们的这个紧张，因为它这三座城市的地铁都很发达嘛，你看这个人在地铁里行走的那个状态，上海人就是小跑，那个深圳是快走，咱北京是可能也是走的速度， 北京也够快的， 对，也是快走， 够快的了。 对，可能跟深圳不相上下，但是上海我明显能感觉到很多人都是在快跑或者是一个奔跑的一个状态，就是要赶时间或者各方面，也反映出这个城市的一个压力，包括这个竞争啊。这经济发达的城市相对来说，这个白领，尤其白领之间的这个竞争也是特别激烈的。 对，说好听的是都积极向上啊， 对， 努力奋斗， 没错。 说这个不好听的话，真的压力非常大， 是 压力，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 很残酷。 其实上海我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魔都嘛， 没错。 但是原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我也经常去。最近我没怎么去了，最近我觉得它越来越像北京了。一些大的高架桥起来以后，那些原来那些特别反映30-40年的老上海的那些面貌越来越没有了， 有一个淡化的一个趋向。 对，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成都的首批国有租赁的住房入市，成租房族的一个焦虑的终结者啊。说房东坐地起价，中途变卦，被中介忽悠啊，吃差价等等。但凡有过租房经历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闹心事儿哈。而最让租房者烦心的，莫过于呢，居无定所啊，这样的焦虑。那如今呢，在国家鼓励住房租赁的政策支持下，各地政府搭建的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陆续上线，这些租房市场的所谓的国家队啊，有望成为租房族焦虑的一个终结者。但愿是这样啊。 现在这个各地的这个长租公寓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在这个前几年可能是一些企业的行为，这两年这个国家队的逐渐的这个进入，包括这条新闻里边说的这个成都首批国有租赁住房入市。其实除了成都之外，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GDP 排第一的上海是也是 相对来说在这个领域是做的比较好，也是比较快的。这个上海的国家队基本上已经是可以占据了这个租房市场的主力人主力军的一个地位了，包括未来咱们北京的这个长租公寓市场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而且资本市场对于长这个租赁市场的一个看重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土地资源的一个稀缺性，新房未来是势必在大城市当中是会逐渐消失的，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咱们北京没有地可卖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新房商品房这个概念了， 对， 都是这个存量房，那你如果是不买二手房存量房，那可能就转到这个租赁市场，包括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自如的一个发布会，也是就是说他这个A 轮融资就融了40亿，就说明这个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个融资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记录，在这个领域就说明这个资本市场对于这个租赁的这一块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也是比较看重的，而且也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情况，相信这个随着这个各方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努力，把这个租赁的这个平台打造应该是越来越正规化，因为以前咱们租房子可能说要么就通过房主，就是房主个人行为，虽然是你可能通过的是中介吧，但是他这个房主可能漫天要价或怎么样是没法被约束的，但是未来可能形成这种统一的一个体制和秩序的话，对于这个租房者和业主双方的权益都是保证，以前可能说是业主是强势的一方，因为他房子在他手里边是他自己的房子，他可能这个说涨价就涨价，然后他可能他要自己家用房子，可能说撵走你就把你撵走了，可能虽然说有一些协议吧，但是可能落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房东坐地起价啊，中途变卦被中介忽悠等等吃差价啊，这样的事情时常会发生，就让这个租房的人呢非常的苦恼也非常的焦虑啊。那随着这个所谓的一些国家队啊，就是一些租赁市场的所谓的国家队啊，他们的出现呢真的有望成为租房焦虑族的一个终结者哈，也确实要体现就是说租购并举啊，租购同权啊，提倡的租赁啊，这样的一种想法啊，所以呢现在租赁房子的人呢还是蛮多的啊，你说这个买房的话价格那么贵，很多人真的是买不起，你再怎么降也买不起的， 而且租赁也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举措嘛， 对， 就是一个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他现在不是规定30岁公有产权吗？那人家没到30岁，那就新租房了。然后 就没有资格呀。 到了30岁的时候，我也先租房，等我摇上号之后再买房。 对， 没摇之前，我可能一直都在租。 对，所以你这方面弄好的话，很多人就不会说沦为这个房奴了啊。本来说买房子是个好事儿，但是买完房了又得交什么 房贷 啊？然后很多的压力都来了哈，所以先租着也挺好嘛。好了，那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专题节目。 开始采访大家一下，1999块钱，现在能干啥呢？ 1999，当天买件羽绒服吧。 简单维护一下客户吧。 充一次油卡吧，加几次油。 没错，年底了，咱们是各种忙啊，忙着维护客户，忙着新年的计划，忙着准备年货，忙着给家人买点新年的礼物。今天咱们要刷新您的三观，用1999块钱可以解决3家大客户的维护，可以解决双方父母的礼物，可以解决过年吃什么，是既吃得好又吃得实惠的大难题，那就是鲜芋仙的海参年末回馈活动了。 是的啊，鲜芋仙的海参啊，无疑是现在是咱们享购时间当中的明星产品了。野生的一级品，造就了这款海参的高营养，还有泡发率、含盐量都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价格呢，更是让大家没有想到，按照市场同等价格，这一盒200克要花到1999块钱，但是我们的新年回馈是1999块钱，直接买一盒送两盒， 哇， 三大盒一模一样的野生海参只要1999， 是 划算下来每盒只要660块钱， 还不止呢，新年巨蟹肯定会有大惊喜，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年装海参的朋友还要多送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闷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脱毛卫衣床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